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晏昼的5:10，欢迎收听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的直播室里面有陈燕平和今天我们的拍档麦家俊。你好麦家俊。 你好陈燕平，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我们也要继续跟进一下疫情的情况，因为今天新增的确诊的个案就是1325宗，其中两宗是输入个案来的。其实这个数字是创了单日的新高，还有留意就是咧，而家初步阳性嘅个案咧，都超过1500宗，即系其实有机会咧，听日嘅确诊嘅宗数咧，可能有机会高过今日1300几宗都唔定。 冇错，其实咧呢个 Omicron 咧，即系自从爆发以嚟咧，其实已经系个数字咧系远远超过以前嘅所有一二三四波嘅疫情噶啦，咁啊，所以其實亦都去今輪疫情，其實原來已經係錄得咗超過係5535宗嘅確診，其實即係最多個案咧，仲要喺葵青啦、深水埗啦、沙田呢啲咁好多人口密集嘅地區，所以其實咧個數字上咧個每日嘅更新咧，其實大家都好緊張啊，因為一日大家都知道其實以幾何級數上啦，其實會唔會話即係好快就會係破萬，同埋就係會係疫情上面咧會達到個失控嘅狀況咧，呢個都係市民嘅相當之憂慮嘅事情啦。 同埋今日咧，另外一个即系听记者会入边咧，可以留意到嘅焦点咧，就系今日系有唔少嘅安老院舍咧，多区嘅安老院舍咧都系出现疫情嘅，分布都几广嘅，由观塘啦、大埔啦，去到屯门啦，即系都有嘅。有啲咧可能系院友，有啲咧就系工作人员嘅。咁呢个特别系引人关注啦，因为安老院舍即系而家首先第一就系长者嘅接种疫苗嘅比率咧都系偏低嘅，咁第二就系长者亦都系最易受到即系攻击嗰一批啦，体弱啦，所以咧呢个情况真系令人关注啊。 系啊，个关注程度咧都系有意见咧话其实咧喺嗰个隔离措施咧，会唔会系特别咧系为长者会设立一个特别嘅隔离措施？咁亦都系即系有一个好关注嘅讨论啦。咁所以其实今日都有几多嘅讨论点咧，系需要揾啲专家去即系同我哋倾下。 系啦，冇错嗱，特别就系咧讲到第一点啦，就系疫情嘅数字啦，系咪已经系几何级数上升啦？大家可以留意到嘅，最近咧有唔同嘅专家咧都做咗各自嘅一啲嘅推算嘅。嗱，不如首先咧就先即系数一数啦。其中一位咧就系嚟自城大嘅专家嚟嘅，嗱系城大生物医学系助理教授阮双宇嘅团队咧，佢哋用数学模型推算咧，就话本港嘅第五波嘅新冠疫情咧，可能会令到25万人感染，预料咧到今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咧，先至系达到高峰，一定要直至到咧第三针嘅接种率咧达到一定水平咧，确诊咧先至会逐渐回落。嗱，而另外一个咧就系寻日啦，系港大医学院嘅团队咧所做嘅推算啊，就系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啦，佢哋做嘅推算咧就系估計即使是維持新的社交距離2到3个月咧，都係只能夠將病毒的即時繁殖率咧壓低到1.5的水平，即是話每個患者咧就可以傳染1.5人，而3月下旬咧每日咧將會新增咧28000人咧。是讲紧每日就会新增28000人染疫，这个就是他们根据数学模型的推算。 咁咧其實咧同時間咧，即係嗰個依、這個推算咧，其實咧嗰個嘅影響會喺邊度咧？即係其實近期咧，我哋都見到咧有行會成員，譬如林正財嘅醫生咧，佢都有講過咧。其實咧，如果再咁樣去爆發落去嘅時候咧，其實嗰個病床或者所有嘅醫療設施嘅系統咧，係可能會崩潰。其實如果我哋見到咧，而家我哋講緊個急症室咧，其實嗰個爆滿嘅情況咧，其實已經好犀利。咁、喺前嗰兩日咧，其實政府咧亦都即係透過咗個新聞發布會咧，都有講過話咧，其實再係咁樣落去嘅時候咧，希望市民咧一啲如果係講緊話個症狀咧。唔係特別嚴重嘅一啲病情咧，就叫佢哋都停用或者唔好去依個急症室啦。所以見到其實而家如果用真係啲專家幾何級數嘅嗰個估算去上嘅時候咧，其實最擔心係個醫療系統嘅負荷能力。 嗯，係啦，嗱，譬如咧就係亞博啦，而家都已經有600多位嘅病人咧，北大嶼山嘅感染控制中心咧亦都有600多個病人嘅。咁啊，醫管局剛才咧喺個記者會入邊亦都話啦，係已經飽和噶啦。咁亦都話即係各方面其實都好艱難啦。嗱，咁當然頭先我哋所講嘅一啲嘅數字咧，都係專家根據個數學模型推算嘅。咁其中過程當中咧，可能都會有一啲唔同嘅變數啦。譬如就係當然最受影響嘅就係究竟我哋嘅出行率啦，可以因為而家嘅新嘅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咧，而降落到去幾多咧？咁呢個咧對於個疫情咧都會有幾大嘅影響嘅。咁我哋應該點樣睇咧？而家每日新增嘅宗數即係都已係幾百。甚至系过千去增加呢一个速度咧，1872311，休息一阵啦，我哋请专家嚟同我哋倾倾啊。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冇错，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872311嘅。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国剧830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约好了朱托尼去纺织厂考察，他一早来到，但是怎知原来朱托尼半路接到文兴的电话，知道方恒之比更优惠的价格，所以就已经先同方恒之签约。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我记得咧，就系我第一个接触，即系第一次啊接触唱歌同埋听唱片咧。你估我听咩歌啦？ 系 超君出彩， 唔系啊嘛？ 系 女姐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04，杨少雄、宝佩瑜，仲有我陈浩德一起走过。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11。直播室咧繼續有陳燕平同埋麥家俊喺度嘅。嗱，剛才我哋講到咧係即係唔同嘅專家啦，做咗一啲套數字嘅推算啦。電話旁邊咧，我哋就請嚟啊，係中大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郭建安嘅。郭建安你好。 你好， 你好，郭建安，系 郭建安。不如首先咧讲讲今日嗰个数字先，就系、是、新增1325宗嘅确诊，另外咧初步阳性个案咧系超过1500宗嘅，1325宗确诊咧系一个单日嘅新高啦。嗱，你前几日咧就寻日啦吓，就系、是、推算咧就系话，即系五日之后咧，香港单日嘅受感染人数咧会介乎2000到5000。如果你睇翻呢两日嘅数字嘅变化，呢、這个数你自己嘅推算数字2000至5000，有冇任何嘅修订啊？ 其实同我预计嘅数字都已经相当之接近。不过咧，大家喺观察一啲确诊嘅数字嘅同时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咧，而家我哋嗰个检测咧已经出现咗一个樽颈位，即系话我哋都基本上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好多嘅检测嘅情况咧，都唔能够好容易咁检测得到。咁所以你会见到同最初我哋用100、200、300、600个确诊个案嗰个数字嚟做推算呢，你会发觉嗰个数字个理解呢，就係讲緊当日真正係有几多人係确诊。嚟到今天係大概1300个确诊左右啦，其实可能有部分嘅确诊个案呢，原本係今日确诊嘅个案呢，因为嗰、那个检测嘅流程上高呢，就可能都有啲延误啊，或者係需要一啲时间去做复检呢，所以就未能够係报道出嚟。咁或者都多多少少都反映咗喺初步确诊嗰个部分度。咁所以其实如果大家要理解嘅话呢，可能都要计条数呢，都要打个折。即係话譬如今日係1300呢，其实可能有 20% 到 30% 呢，其实可能都係未係即时反映到出嚟。咁所以其实同我估计嘅大概2000到 5000， 点解我会定2000到 5000 呢，其实个原因就係我已经将呢一个因素呢就反映咗落去。咁随着个疫情不断个数字上呢，其实呢一个嘅打嘅折扣呢就会越嚟越大。咁就所以大家当大家理解个数字嘅时候呢，其实大家就要小心啦，就要打个折俾佢啦。咁所以而家个情况都可能已经接近我最初最低预测嗰个数字，大概2000人确诊左右。不过我嚟到今日呢，我就唔係太想再，即係我諗市民都已经即係经过昨日嘅解释之后呢，其实自己可以攞部计数机，就係每2.5日就成一个我哋所讲嘅即时繁殖率。咁其实而家个即时繁殖率呢，就係昨日我所讲嘅大概 0.6.7.8 嗰啲范围嗰度呢就徘徊。咁基于个原因就係今日2月11号呢，其实就大概係反映緊年初四嗰个状况。咁当然数字都会有时有啲波幅啦，可能係初三可能初五嗰啲位置啦。咁其实大概都係反映緊农历新年期间嗰个假期啲人流嘅聚集，令到呢可能有一啲人感染咗一啲感染嘅事项。咁所以即係都希望市民自己都留意返每日嗰个确诊数字点样去理解囉。 但是除了即系头先亦都喺个记者会入边啦，亦都有即系传媒问到咧，呢个已经系唔系达到一个佢哋形容嘅几何级数上升嘅一个地步啦。同埋咧就系、另外嘅一个团队就系、港大团队咧，佢哋就估算咧就系、即使系能够将个病毒嘅即时繁殖率咧压低到 1.5 嘅水平，即系比你头先所讲嘅 1.6、1.8 咧再低啲啦。咁但系到三月下旬咧，每日都会系新增咧28000多个人咧系染疫嘅，你又点睇呢啲嘅数字推算啊？ 其实我谂大家要谂下，就系用一啲简单嘅计算，每2.5日系一个1.5至 1.8 嘅数字。如果经历50天，即由今日去到下个月嘅月尾，大概系50日左右咧，就经历咗25个代，咁即系将呢一个即时繁殖率嘅25次方。咁你就簡單就計到其實係幾多係個數字會係幾多，即係大概係20000多宗嘅個案。咁所以其實你問我個分別喺邊度呢，個分別就在於其實嚟緊收緊咗社交距離措施之後，即係我上昨日都有探討過，就話2月10號開始社交距離措施，大概喺17號反應。其實傳染基本上最大前提就係有接觸。接觸基本上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就是你日常生活同啲朋友食飯啊、飲茶啊、聚會啊，這個第一個。第二個就是你嘅翻工、翻學，小朋友就翻學，大人就翻工。第三個層面咧就是你嘅家居。正如我昨日都有提過，就話其實大部分人可能將某一啲嘅即係一啲社區我哋同朋友接觸嘅活動轉移咗去屋企。咁其實你發覺政府已經喺呢三個方面咧都落咗功夫。咁就希望喺呢三個功夫落咗之後呢，其實令到個接觸嘅數字可以大幅減少。咁所以其實個關鍵喺邊度呢，其實無論我哋出乜嘢嘅政策，出封城又好，出任何唔同名稱，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級，咪華麗級，乜嘢級都好，我哋最終嘅目的就係減少嗰個接觸嘅人數。其實條問題最後返去嘅就係、 呢啲措施究竟市民个反应系点样？ 嗯， 咁市民如果置诸不理，最后嗰个效果就系好似农历新年嗰个状况咁咯。嗱，我记得我哋喺1月8号咧出嗰个数学模型嗰个估算咧，其实点解我哋当时会出咧？个目的就话俾市民听，如果大家保持一个新年咁嘅状况咧，即系我哋记得我哋用圣诞节做一个基础去评估。我就话如果大家好似圣诞节期间，每个人平均每日接触34个人，我哋去到农历新年，其实都应该系因为对我哋嚟讲系一个大时大节，接触嘅人数大概得呢个位置嘅话咧，其实我哋就会非常之危险。 嗯， 咁所以其实最终极嘅目标咧，其实你就要将个数字接触嘅数字咧，喺唔同层面度要减低啦。咁当然唔同人对接触呢一样嘢吓，边啲系需要唔需要都有唔同嘅想法。 嗯。阿郭健，因为头先你都讲咧，就系其实好多嘅政策咧都需要系用一个时间先会反映到个效果啦。咁即系而家咧，我哋今日讲紧话，如果政府出台嘅一个政策，咁我哋头先我哋嘅理解系咪话二月十七、十八号嘅时候会初见到嗰个成效？ 初见啲人会开始减少接触。 系啦，減少接觸。咁而其實入冇亦都計過咧，就係而家咧嗰個嘅疫情推算裏面咧，頭先講緊點六至點八啦。咁喺個數學模型上面，即係話要去到依一啲咁樣嘅措施咧，有冇估算過話？如果依啲係真係市民好乖啦，照做啦，咁係會跌翻落去啲乜嘢嘅位置？係咪就係講緊港大嘅點五啊？定還是再低啲？點樣先至可以過到個高峰期，落翻去一個大家覺得係一個比較正面啲嘅數字，去慢慢去將個疫情消退咧？ 其实我谂你睇翻过往嘅咁多波嘅疫情咧，其实我哋用疫情之前2020年1月23号第一个个案之前，我哋叫做100。 嗯， 我哋经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波咧，其实都曾经个数字咧去到一个比较低嘅水平。其实第一、第二波系去到45嗰啲嘅水平。 嗯， 咁去到第四波就其实系因为我哋都开始用一啲叫做封区嘅措施咧。所以其實個數字未去到40幾，可能去到大概50-60嗰啲水平。咁、 嗯、 第四波就完咗啦。咁、 嗯、 其實我諗第一步要做嘅呢，首先就係要個數字去返最少45。咁即係話其實大個而家我講呢秒鐘我哋嗰個水平先啦，其實大概係60左右。 60 到65左右。咁即係話其實我哋呢秒鐘呢，其實個數字都仲係有啲距離嘅，相對之下。咁即係話其實可能有一啲接觸上高嘅嘢呢，即係其實65大概係幾多人到呢？一日接觸8-9個人左右啦。咁、我諗要去到最後，可能都係要返去咩水平呢？大概係你可能一啲屋企人啦，屋企人家中的屋企人啦，其實個呢個係最基本啦，同埋一啲必要嘅一啲 social contact， 一啲社交接觸。咁樣呢就可以大概係會去返一個大概 1.1、1.2 或者1嗰啲水平。咁正如我都昨天都講，其實呢、這個即時繁殖率呢，其實我哋要去到1先，呢個第一個目標。1嘅意思係你嗰個感染數字開始橫行。 嗯。 咁然後我哋要再進一步要落到 0.9,、即係 1樓下呢個數字先會慢慢你見到幅圖開始彎返落去啦。咁、即係呢個就係嗰個概念囉。 嗯，如果根據呢個概念咧，我數學就唔好叻啦。咁咧，但我就咁聽咧，即係都要用一段嘅日子啦。因為第一咧就係講緊頭先講嘅，即係我個數字彎翻落去嘅時候咧，其實中間咧有好多嘅一啲不確定嘅因素嘅，就係話我哋係要啲市民咧，其實係某程度上咧，每一日咧可能要見面嘅人數咧，可能要減低，由一開始8-9個先啦，越嚟越少。咁啊，同時間咧，其實如果佢哋喺家中裏邊啊，第一好難去完全清理曬，或完全唔見啦，同埋同時間可能亦都有好多社區嘅檢測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其實有啲嘢咧係必須要係去接觸人嘅。咁所以喺咁嘅狀況之下，真係一啲不能估算嘅嘢咧，睇個勢咧，好似係即係冇一頭半個月咧，即係其實都難以去達至翻一個理想嘅目標啊。係咪咁樣理解咧？ 你可以咁理解啊。所以其實每次我哋講社交接觸咧，都唔係淨係講一味嘅，我哋都講下其他附帶要做嘅嘢。其實我哋都一路都呼籲市民，就是如果你打咗兩針嘅話咧，其實都建議你快啲去打第三針。同埋咧，就特別係老人家咧，如果你係未打針咧，就去打針啦。打咗兩針就請你快啲去打第三針啦。因為其實有一啲研究都發覺，譬如有個研究都顯示咧，一個冇打針嘅70歲老人家咧，100個感染裡面咧就有2個 是会入这个深切治疗部，因为重症的缘故。 嗯、 而打了两针的，他们是用辉瑞的、就是、BioNTech 啦，就打了两针的人士呢，一百个老人家感染的话呢，就一个入 ICU 入重症。第二打了三针呢，就个比率就最靓仔啦，就是四百个人呢，是得一四百个感染的老人家呢，得一个呢会入这个 ICU 重症。咁、所以其实就要有啲附带嘅嘢，其实都要大家同一齐做。 郭健康，唔好意思啊，五点半新闻返嚟，睇下可唔可以同你倾多阵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32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323宗本地感染，初步阳性个案有超过150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现时疫情非常危急，亦都超出医疗系统负荷，市民要尽量减少出街同减少活动，先至有机会将疫情压低。佢又话：有超过1500宗初步确诊个案，反映个案未见顶。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话：再有两宗死亡个案，其中转送到仁济医院的86岁男病人昨日因为发烧入院，情况持续转差，今日凌晨离世。另一名在伊利沙伯医院的88岁女病人初步确诊，今日下午离世。另外两名病人情况危殆，分别是84岁和97岁，两人并没有接种疫苗记录。政务司司长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前往深圳，准备明日出席第二次内地与香港疫情交流会，就本港目前疫情形势交流意见，并且就内地支持香港抗疫措施和保障内地供港物资等的事宜交流讨论。多名议员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要求政府尽快向内地寻求支援，派员来港协助抗疫，同时尽快兴建港版的方舱医院，提升接收患者的能力。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政府正是商议向内地寻求什么支援，抗疫设施是考虑之一。食环署宣布，因应有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与沙田街市有关联，沙田街市听日同后日关闭，期间进行深层清洁消毒，下个星期一重开。厨房话，除了清洁街市公用地方同设施之外，亦都要求街市档户清洁消毒摊档范围。另外，食环署亦都会清洁消毒街市附近街道。食环署亦都要求街市档户在街市重开之前，前往社区检测中心接受免费检测，取得阴性结果才返回街市工作。在北京，外交部被问到，有澳洲媒体报道指中国的间谍要支持澳洲工党的一名候选人参加选举，但是这个意图是被澳洲情报机构挫败。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说，有关言论根本不值一驳，认为有关言论十分鲁莽，纯粹为了博取政治利益。赵立坚重申，中方一贯坚持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等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他强调，中方对于澳洲内部事务没有兴趣，亦都从来没有进行干预，敦促澳洲个别政客和机构不要拿中国说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气温介乎17-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稍后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星期一和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一带咧系挤塞啦，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车龙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对开。重复一次咧，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道近油塘电话机房。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的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车多缓慢，龙尾近富贵阁。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天水围的天影路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辆禁止左转平下路，港铁巴士 K76 是要改道行驶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世茂坪，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和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和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的。麥家俊，我們在五點半新聞之前呢，就跟中大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的助理教授郭健安傾緊，剛才主要就傾緊一些的數字的推算啦。我們繼續找回郭健安出來先。郭健安你好。 你好郭健安。 你好。 你好是。 你好是啊，我們都其實想繼續問呢，就是剛才大家最關注的就是怎樣將嗰、那個嘅疫情咧係可以控制，即係話頭先郭景龍所講咧，就係將嗰個曲線啊擺翻落嚟。咁頭先你講到就係話啊，大家留喺屋企咧，其實最重要都真係要打第二針或者第三針，咁先至係一個有效嘅方式。但我哋都會再問就係、是、咁樣夠唔夠咧？係咪真係需要一啲再強硬啲嘅措施？因為其實大家都好想快啲落翻嚟嘛，接觸人少係最好。咁係咪封城呢一樣嘢會喺你哋嘅眼中咧就係最有效嘅方式咧？ 其实封城我想是最后一步啦，可以理解为，因为封城呢最后你是不容许市民外出，即是我想市民的最极端的理解就是觉得是啊，我不给，即是政府不给任何的市民除了日常生活的所需之外呢，他们基本上都是留在家等待大部分通过检测之后找回所有的感染人士出来。咁当呢啲感染人士出晒嚟之后呢，隔一段时间呢，咁就回复正常啦。其实我諗其实对于好多人嘅理解都係咁样。咁呢、這个我諗都係最后一步啦。其实我諗我哋都可以仍然係渐进式咁样呢，慢慢去睇啊市民喺第啱啱2月10号生效嘅社交距离措施出咗之后啦，其实睇下究竟佢哋嗰个数字会唔会都係呢段时间会係转趋横行。或者是有少少回落咁样咯，咁其实而家嗰个概念基本上都系话，你出咗呢一次嘅社交距离，令到啲人接触减少咗，咁、那个数字开始横行，甚至会微微咁偏落去向下之后咧，再加埋检测咧，啲即系好似我哋过往喺葵涌村嗰个策略咧，你就见到个数字慢慢回落咧，就用翻之前政府用开嘅围堵政策啊，即系数字。 低嘅時候咧，其實個圍堵就會比較係個效率會比較高啲。其實而家個情況，我哋都會比較樂觀啲，因為其實我諗要市民一齊去合作，其實我諗都希望俾一啲樂觀嘅信息俾市民，即係等大家去知道啊，原來個情況就會有機會係咁啦。咁而家大家可以點樣選擇咧？其實大家都仲有得。 明白， 即系仲系少少时间可以拣嘅。 你哋嘅模型咧有冇估算过咧？就是、如果当真系做到一个封城嘅一个措施嘅时候咧，其实因为所有嘢都能够计到嘛，即系完全唔接触啦，即刻去做一啲检测或者系疫苗接种啦，估计系可以几快到系可以达到一个理想嘅一个模型咧？ 如果你话要，即系其实呢个基本上系唔俾市民有任何接触，其实可以系一个我諗都可能講緊你揾到曬連埋嗰、那個潛伏期，我諗其實你當係大型嘅葵涌村嗰個做法咯。即係當然你要配合嘅嗱，有幾樣嘢要留意嘅就係、是、封城，究竟我哋嗰、那個即係處理日常生活嗰啲物資啊，究竟係咪可以即時做到咯？嗱，我當你真係做到，咁你理論上就係一個大型嘅葵涌村式嘅喺香港度做咯。咁你就變咗，你就可以其實講緊你兩個禮拜，可能都搞得掂。 不過當郭健安，我哋用呢啲嘅手段咧，去壓低咗成個嘅新增嘅個案數字之後咧，咁當然就期望喺期間啊，能夠將個疫苗嘅接種率咧係盡量推高啦，咁甚至去到九成啦。咁但係當個疫苗接種率係高到去九成之後，我哋嘅防疫策略又應該用啲乜嘢指標咧，再去做判斷咧？如果你講緊譬如而家 Omicron 咧，其實就算係打咗疫苗之後咧，都会有机会是感染的，咁但是打咗疫苗就可以令到你重症同埋死亡的比率咧系降低到啦吓，咁但是佢唔系一个即系完全系可以防止到感染啊嘛。咁当我哋即系打晒疫苗一个好高嘅比率之后，如果我哋再去用一个即系可能当个发展个宗数系比较少，我哋仲用一个围堵嘅策略嘅时候咧，其实围堵咧对于市民嚟讲，对于社会嚟讲都系有成本嘅，即系就算系一栋楼嘅围堵，咁我想问啦，究竟到时我哋应该用一个乜嘢去到做抗疫策略嘅指标？系用新增宗数作为一个抗疫策略嘅指标啊，定系应该用重症或者系死亡嘅宗数作为一个抗疫策略嘅指标咧？ 其实即系睇翻啲数字咧，其实你打两针咧嘅人士咧，再打第三针咧，当伏必泰啦，其实基本上你嗰个疫苗嗰个有效率咧，由三成系到七成。就正如你剛才所講啦，打咗第三針之後咧，有人一樣會有感染。但係其實最後我諗要諗翻點樣去睇一個整體嘅形態係咪成功咧？其實我哋可以用流感嚟做指標。流感咧基本上你當佢係感染死亡嗰個比率大概1万个人1个人。咁即係話如果我哋能夠最後做到一個數字係即係打針嗰個比率夠到一個程度，就係我哋即使感染咗都好啦，那個重症或者對應嗰個死亡率係接近流感嘅狀況咧，其實我哋可以理解係我哋嗰個即係喺當一刻嗰個措施咧，其實就已經係好足夠。咁我諗我哋都係用翻呢一個方式啦。我諗大家亦都要留意嘅就係，即使流感咧，其實我哋每一年面對流感咧，我哋都有啲對應嘅情況嘅。不過大家未必好留意就係大家啲小朋友。咁每年小朋友咧，其實一到農曆新年之前嘅兩個禮拜咧，我哋都一定會知道一件事，就係小朋友通常都會提早去放新年假期。咁所以其實到陣時，我諗其實終極我哋都係用呢一個指標去判斷，究竟我哋係咪能夠已經走出我哋呢個疫情。咁我哋都唔係話參照到邊一個，我哋只係參照翻自己可以承受嘅能力。咁當陣時，即係我諗到時就係會用呢一個指標咧，去估算究竟我哋點樣調節我哋嗰個策略咯。咁如果個 keep 住我哋個數字都係維持喺嗰個可接受嘅水平，因為流感大家都經歷咗咁多年啦，每年都有季節性流感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長遠咧係用嗰個嚟做一個指標。咁當然上下波幅有幾多咧？咁就睇下我哋當時嗰個資源究竟係點樣。 好多谢晒你，郭健安，好清晰嘅解释，系中大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嘅助理教授。嗱，电话号码18723一啦。咁大家对于而家嘅疫情嘅情况啊，有啲乜嘢研判咧，可以打嚟咧同我哋倾倾，需唔需要采取更加严厉嘅限制社交距离措施嘅手段咧，都可以同我哋倾倾噶。有郑先生，郑生你好， 郑生你好， 系咯，主持人你好， 你好，系。 答到頭先啱啱講嘅問題，我就覺得你咩嚴厲措施都好，都一定脱唔到尾。我覺得呢個唔係個重點，其實。 嗯。 我認為咧，如果你係要真係要脱尾嘅，一定係全封城，然後停止運作啦，成個社會要起碼都兩三個禮拜全民檢測，只要唔係做一輪， 嗯， 反覆做兩三輪，大家喺屋企啦，全部你唔好喐啦，我哋派人上嚟啦，而且係香港政府唔夠人啊，話冇人開咗度，唔緊要揾大陸幫手，一定噶啦，呢個一定係，如果你想脱尾，一定係咁做啦。我覺得今次嘅疫情嘅爆發，基本上係必然發生嘅，必然會發生嘅。睇下林鄭月娥所做嘅所有嗰啲措施，根本上我覺得佢係有心想同中央作對嘅。其實我覺得佢係，佢做啲嘢佢唔係想脱尾，佢想搞將個疫情失控咯。 即係你嘅意思係，你係支持係全個社會係停止運作。 你要脱尾嘅話，我覺得呢個係必須要做其中一個步驟。當然啦，嗰啲咩健康碼嗰啲亦都要做啦。即係預防將來有咩失控嘅時候，我哋可以好快咁將個疫情撲滅咗佢啦。我覺得大家唔知有冇留，即係唔記得你有冇留意啦。因為嗰陣時一講話國泰空中少爺咩違反防疫規例咁就出去啦。咁嗰陣時已經人喺度慢慢度鬧國泰啦。咁嗰陣時其中一個高層曾經有一個，我唔記得我有冇記錯啦。應該佢話出嚟話，其實我哋客機去貨機翻，政府一早都知喎。咁即係話其實政府可能係有啲人係知道呢件事，而佢哋係冇採取任何行動啦，咁即係失職啦。咁所以我覺得應該搵立法會咩權力特權法啦，咪叫林鄭月娥嚟問下佢究竟你幾時知道嘅呢。究竟陳凡又幾時知道嘅呢？咁你應該問責，究竟係咪佢哋本身都知，佢哋係咪應該問責呢？究竟徐英威要辭職，咁佢哋两个系咪应该要自尽咧？你听， 哇，咁又唔好咁讲。多谢晒你，郑先生啊。不过亦都补充翻啦，就系、是、就住头先郑先生所讲嘅一啲嘅论点咧，包括係國泰即係客機去貨機翻嗰度，咁究竟政府係咪知悉咧？其實都有一啲嘅跟進工作咧嚇，即係喺政府方面咧係做緊㗎咁樣。咁但係當然，如果你講到話即係封城，甚至係封城到兩個星期嘅時候，咁到時香港整體嘅社會運作係咪就全部要停頓咧？即係譬如舉個簡單例子，我哋嘅金融活動又點樣去到處理咧？咁我哋係咪真係可以咁容易或者咁简单地就话封咗两个星期，大家齐唔好喐，做检测，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咧？以香港嘅情况， 讲真啦，即系如果呢个状况咧，以前咧应该我哋都未有一个以前例子可以去引证呢件事系做唔做到嘅。但系咧，大家可以去睇翻，即系如果真系成个嘅执行上面咧，中间要做嘅事情系相当之多嘅。 系啊， 本身咧即系香港嘅人口密集嘅程度，亦都系世界所有数二啦。第二咧就系讲紧中间里边嘅所有事情，譬如话物资嘅运送啦，吓里边嘅如果真系要受到确诊嘅时候，所有嘅嘢。點樣去處理送去醫院，跟住之後或者相關嘅一啲疫苗嘅措施點樣去處理？其實呢件事咧，真係要去籌劃嘅話咧，係一個相當長嘅時間。嗱，好多人我哋都聽過咧，就啊咁不如就照抄內地嗰套啦，落到嚟香港，或者佢哋可以將成件事去做。但係咧過往嚟講咧，其實內地去做呢件事咧。佢哋都係有一個相當嘅經驗累積，先至去到今日係咁具效率嘅。咁所以即係而家真係去做嘅話，而家依刻就算我哋決定都好咧，可能頭先可以從郭健康咁講，起碼都可能要先要封你一兩個禮拜，但係之前嘅執行咧，可能籌備都可能要幾個禮拜，甚至乎一個月先能夠做得到。即係依個係一個好簡單嘅數字。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就已經係個數字爆到上去幾萬一個，即係嗰個確診嘅數字係咁樣嘅時候，其實都係於事無補啊。 有陳女士喺度，你好，陳女士。 你好， 系，请讲啊！ 我咧有个朋友咧就喺即系某间啦，确诊咗噶啦，已经有老人家确诊咗嘅老人院嗰个工作嘅，咁我就佢就话系啦，但系咧佢仍然咧有家属咧系送嗰啲食物啊俾院友嘅，同埋咧又会聘请咧外判咧去到院舍工作嘅。系啦，有阵时可能一日里边咧，可能要跑两间添。咁样咁嗰啲病毒啦，就可能会走嚟走去啦。因为嗰间即系嗰间老人院已经确诊咗噶啦嘛，系咪？系啦，咁我就觉得政府又做啲唔做啲咁样咯。 嗯，不過陳女士啊，譬如你剛才講話，嗰個老人院舍已經有人確診啦，即係仍然有家屬送飯啦。但係譬如佢哋去送嘅時候，到底係採取一個乜嘢嘅模式咧？係唔係即係好譬如好簡單咁樣，好似你嗌外賣咁喺門口交收，即係唔牽涉到進入去咧？同埋另外亦都要考慮咧，就係嗰啲嘅叫做外判人員咧，係咪都屬於係維持嗰個院舍嘅正常運作嘅一啲必要嘅人員咧？可能都要考慮埋依樣嘢喎。 咁佢哋應該即係我聽聞咧，佢哋就唔會咧就即係點啊申報佢個地址，因為我曾經聽過咧，就話咧嗰個外判嗰個員工啦，佢個大廈確診咗嘅，佢唔使寫地址嘅，你去嗰間老人院嗰度做，咁佢咪帶咗啲病菌走嚟走去咯。 嗯，多谢晒啊陈女士啊，反映咗佢嘅关注。咁当然，即系安老院舍咧，头先亦都有同大家提过啦，系多区嘅安老院咧都系出现疫情嘅，有啲系院友啦，亦都有一啲咧系员工嘅。咁究竟安老院舍嗰方面点样系应对今波嘅疫情咧？1872311，大家可以打嚟倾倾啊。转头亦都请业界嚟同我哋倾倾呢一个话题啊。 我哋将系计划向呢一批自第五波疫情以嚟短期或者临时失业嘅人士咧，提供一次性嘅10000元支援。 政府预告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将会向失业人士发放失业金，详情系点呢？另外，政府亦都计划修订雇佣条例，应对抗疫衍生嘅劳资纠纷，对雇员有咩保障呢？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嚟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第35季地区事务节目。 小学生眼中的社区，深水埗区劏房问题严重，区内居住了很多基层人士。今集一众小学生会透过自己创作的广播剧，分享他们对贫富悬殊的看法。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回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嗱，麥家俊啊，今日咧喺呢個衞生防護中心嘅記者會入邊咧，亦都特別講咗啦，係多區安老院咧係陸續出現疫情嘅。咁啊，譬如即係舉個例啦，即係有一啲嘅安老院舍咧，無論喺觀塘啦、深水埗啦，同埋係譬如屯門啊、大埔啊，都有院友或者係工作人員確診，咁亦都有唔少嘅人士需要去檢疫啦。面對呢個情況，安老院舍到底怎样做好它的防护措施呢？电话旁边请来香港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陈志玉你好。 陈志玉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是刚刚听到记者会的关于安老院舍染疫的数字，其实都真的相当之令人关注。你们留意到的状况，即是因应这个数字，你们觉得在整个的防疫策略上面，安老院舍有什么需要调节呢？ 安老院舍其实而家嗰个疫情底下咧，都系一个处于一个非常之危急嘅一个情况底下。目前嚟讲咧，我哋知道30多间嘅安老院舍已经系有员工或者系院友系确诊即系感染。喺咁嘅情况底下咧，我谂首先要处理嘅一啲防疫嘅工作咧，就话所有安老院舍嘅职员需要定期做一啲快速嘅测试啦。除此之外，亦都需要定期再做一啲核酸嘅检测，希望可以及早咧发现到有啲职员或者系院友咧系受到感染，揾到佢哋出嚟送去医院啦，避免就喺院舍入边咧系继续去传播。因为大家都知道 Omicron 嘅病毒咧嗰个传播系非常之强嘅。 嗯，你剛才所講到即係院工作人員咧要定期接受快速測試啦。其實有冇話應該係要隔幾多日咧？定係應該每日啦，佢都要用嗰個快速檢測嘅即係嗰個測試包去試一試咧？你自己睇法？ 而家做緊嘅員工係3日需要做一次測試嘅。 嗯， 咁當然除咗快速嘅測試之外，亦都需要定期再做一個核酸嘅檢測啦。咁呢個可能都講緊係每個星期都需要做㗎啦。 但係需唔需要再加密咧？你覺得？ 視乎嗰、那個情況啦，因為而家嗰個快速嘅測試包嗰個供應咧都非常緊張。咁我哋知道喺過去幾日啦，政府亦都派發咗一啲快速嘅測試包去到每一間安老院舍。咁而家嗰個存貨咧就其實唔係太多嘅啫。如果係有足夠嘅存貨，當然工作人員可以每天或者每兩日做一次快速測試的效果會更加理想。 剛才在記者會入面呢，因為即醫院的情況啦也都受人關注啦，咁醫管局呢他們就要求所有醫管局的員工，即其實無論你做哪一個崗位，即是所有的員工特別是臨床前線呢都要盡快接受快速抗原測試之餘呢亦都是提他們呢上班放工就戴兩個口罩的，咁以免感染。其實你們會不會可以借鑑到呢這些的措施去應用在你們的員工身上呢？ 這個都可以作為一個參考的，但現在關鍵來說就在安老院舍裡面除了員工方面就做一些防疫措施，其實更加當務之急要做的反而是盡快幫長者去處理疫苗的接種，因為那個病毒其實最受到影響是一班未接種疫苗的長者，所以現在那個工作方面其實我們都是希望盡快可以安排到一些到診醫生或者是一些醫療機構的外展醫生去到院舍幫長者去做接種的疫苗。 之前呢其实呢一直以来呢疫情呢都讲緊嘅长者嘅接种率偏低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其实以前嘅因素呢就在于即係可能家属佢未必会好支持去打针啦，我嗰时喺我咁成年前都係咁样讲。咁今日呢而家你哋想去再去提高接种率呢，有冇遇到啲相类似嘅一啲一啲挑战啊，定还是其实而家最重要点样可以提高到嗰个短期内提高到呢个长者嘅接种率呢？ 其實政府在上一個月底啦，都推出了一些有關疫苗接種的一些新的措施啦。咁疫情爆發咗之後，其實願意接種疫苗的長者人數咧係增加了很多嘅，即係平均每一間院舍都有多超過一倍的老人家，其實他哋都表達了他哋願意接種呢個疫苗的意願啦。加埋政府的一些措施啦，即係嚟緊嘅工作。醫生評估咗個長者係適合接種疫苗嘅話咧，如果個老人家自己表達到佢嘅意願嘅話咧，咁醫生都唔需要徵詢屋企人咧，就可以幫個長者去接種噶啦。咁而之前有一啲家人可能都未回覆，即係安老院舍嘅，即係醫生已經做咗個評估係適合接種嘅。咁而家人都會有一個時間性嘅限制啦，需要喺兩個星期之內係作出回覆嘅，否則醫生都會根據專業嘅判斷咧，就幫長者去接種嘅疫苗嘅。第三咧，嗰、那個疫苗嘅通行證將會喺3月24日實施啦。新入住安老院舍嘅長者咧，係需要接種疫苗，佢先至可以入住院舍嘅。咁呢啲措施其實都係推動，即係而家老人家有一個迫切性去打針啦。 我想問啦，就係而家咧，如果有老人院出現感染咧，就係將啲無症狀嘅老人家咧搬去第二度係做一個嘅即係隔離檢疫啊嘛。咁但係袁國勇教授咧，佢就覺得咧，不如調翻轉，就係將已經染疫嘅即係老人家搬走咗，咁但係其餘嘅老人家咧就地隔離做一個院內嘅檢疫。你自己點睇依個嘅建議啊？ 其實而家面對安老院舍爆發疫情嘅院舍就越嚟越多噶。平均每一日都有10间、8间嘅院舍咧，系出现呢个感染嘅情况。咁换言之，政府原本喺亚博设立嘅一啲检疫中心咧，已经系唔足够可以收纳一啲需要隔离检疫嘅长者。咁喺个咁嘅情况底下咧，无可避免都要考虑原址检疫嘅嗰个可行性。但系呢一个安排咧，就唔系话所有嘅院舍都适合嘅。譬如有一啲细规模嘅院舍，佢可能入边住紧嘅老人家嘅人数唔系太多嘅。咁嗰个环境会比较挤迫，同埋老人家其实等同住喺一间屋入边啊嘛。 即系其实都要睇翻咧嗰个实际嘅地理环境啊，同埋院舍嘅环境系点样嘅。多谢你，陈志玉，有6点前交通消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疫情的形势相当危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如果我们继续平常这样有聚会，其实只是会令到那个情况是继续恶化，所以必须大家市民是一定要留家抗疫，这个是非常重要。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儿童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最受重视、最受保护。香港人应该好懂得怎样训练儿童成才，但可能不太了解怎样令小朋友可以身心健康和愉快地发展。黄仲远、周子欣请来香港心理学会的郭善行一起讲一下如何保护儿童。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时间来到晚上的六点四十一分，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麦家俊就是疫苗通行证的这个计划就会在今个月的24号就正式推出了。但实际上有一些 D 类的食肆昨日开始已经是要使用疫苗通行证的计划了，即是食客入到去都需要扫了去那个疫苗的接种记录先这样。当然即对于某些食肆来讲，他们就觉得都花多了一些人手的时间去到处理啦，但都是一个他们觉得都是要花人手，但是规定要做都要做啦。但个问题就是，即是公众也都会想了解呢，究竟他怎样保障到个人私隐呢？因为现在的做法呢就是会有一个叫做即是验证二维码的扫描器的程式嘛，就俾啲处所负责人呢去扫嗰个针卡同埋你嗰个豁免证明书嘅二维码。咁入面呢其实会收集到一啲嘅个人资料㗎，咁包括咗你嗰个扫描嘅时间啦，电子针卡入面个名啦，身份证号码啦，同埋打针日期啊等等。当然而家嘅根据即係创科局局长薛永恒嘅网址就话呢，呢啲资料呢会係暂存程式31日，咁跟住呢31日之后呢就会删除㗎啦咁样。咁但係究竟我哋点样去确保我哋嘅私隐会係得到好好嘅保障呢？ 係啊，因为呢其实大家都会讲话储存呢31日嘅即係防疫嘅有关嘅资料呢，就去做一个防疫用途嘅时候呢，佢就会话呢个资料呢係会加密去处理，即係会进行个遮盖啦，即係 mask 啦，同埋即係杂臭嘅处理。咁话即係会声称呢就係唔使呢，亦都係其他人呢可以辨别到那个人资料的 嘅身份嘅。咁即係話其實咧真係我哋做一啲特定處理先做嘅啫。咁啊當然咧，即係以往都係啦，過去好多年啦，即係一去到一個個人資料嘅存取咧或者提取咧，其實廣大嘅市民咧都有好大嘅憂慮同埋爭議啊。咁所以今次咧即係去到做嘅時候咧，咁究竟即係創科福提出嚟嘅嗰個程序處理會點樣去做咧？咁或者可能有啲就係掌握更加細微啲嘢啦，就係嗰31日嘅一個儲存，其實係咪會自動去銷毀啊？定還是係如果有一啲咩問題嘅時候，係會有啲乜嘢嘅個案嘅會特別處理咧？嗱，依啲咧都係好多市民咧都有嘅問題，但係又未有一個答案咯。 嗱咁啊，同埋另一方面咧，就係亦都有啲即係電腦嘅保安嘅專家啦，咁佢哋就提出咧，其實咧你依啲程式去到收集全港嘅個人資料咧，係牽涉到私人問題咧，你係應該咧就住你點樣去防止攻擊啊，同埋銷毀資料嘅程序咧，做一個第三方嘅審計，即係有獨立咧有人睇咗，並且咧係要公開報告咧先至得嘅，咁先可以增加到公眾嘅信心嘅。嗱，咁但係會唔會政府會唔會考慮用呢一個嘅做法咧？電話號碼18723111，咁因為即係記得當初咧推出安心出行嘅時候啊，唔少嘅一啲嘅市民啦都有私隱嘅考慮啦。咁當然後尾政府方面咧，亦都係不斷去到強調同埋澄清咧，就係話安心出行你嘅出行記錄咧，只係會儲存喺你個手機上面嘅啫。咁但係如果面對翻即係上一波，既然即係市民都有依啲嘅私隱疑慮嘅時候，今次我哋要推出呢個疫苗通行證，又點樣免除到市民嘅一啲嘅憂慮咧？18723111，大家去打電話嚟咧，講一講你嘅意見同睇法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志光嘅。黃志光你好， 黃志光你好， 係你好啊，陳燕平你好，麥家俊 你好。 嗱，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介紹一下咧？其實而家嗰個驗證二維碼掃描程式咧，係究竟點樣用法嘅？係唔係嗰啲處所負責人可以上去一個地方就自動係好簡單地去可以下載到定係點樣嘅？ 我講少少啦，因為其實嗰個二維碼掃描器咧，都唔係啲新鮮事物嚟嘅。咁我哋響之前較早前推出疫苗氣泡嘅時候咧，因為嗰啲食肆都分好多類啦，咁亦都 D 類食肆咧都係要需要檢查嗰、那個客人嗰個針卡嘅。咁所以我哋到嗰陣時就已經係出咗個咁樣嘅掃描器二維碼，二維碼掃描器就方便嗰啲處所嘅。咁今次我哋咧係為咗配合我哋嚟緊疫苗通行證嘅推出啦，咁所以我哋就更新咗呢個掃描器咧，就令到嗰個工序咧就更加方便。咁啊，等啲譬如話啲餐廳處所咧，就可以用一個叫自動掃描嘅功能咧，就擺咗一個地方，就可以等嗰啲客人咧自動走去掃描嗰啲記錄。咁然後咧就可以佢有一啲嘅聲響咧，就方便佢哋咧辨測究竟佢係咪真係有一個正確嘅一個針卡啦，又或者一個我哋叫做醫學嘅豁免證明書嘅二維碼咁樣。咁而同一時間咧，我哋就配合呢一個情況推行咧，我哋安心出行咧亦都增加咗啲功能咧，就係、是、每次你進場嘅時候咧，你掃描嗰個場地碼咧，你如果有儲存到你嘅針卡嘅話咧，佢就會有個二維碼自己跳出嚟，咁啊方便你做頭先嗰個反掃嘅動作咁樣。咁而今因為今次我哋呢個新嘅疫苗通行證嘅推行咧，亦都係希望可以加強協助到衛生防護中心追蹤辦公室咧，去追蹤一啲場所，如果譬如發生一啲感染個案咧，咁嗰個追蹤嘅工作，咁所以咧，我哋喺呢一度咧，亦都加咗一個功能咧，就係話呢一個掃描器咧，係會記錄低嗰個進場嘅人士嗰個針卡嘅一啲嘅基本嘅資料嘅，咁但係咧嗰啲資料咧，其實首先咧就係嗰啲資料係會加密處理啦，咁亦都係如果係有一啲嘅個人資料，譬如話你個名或者係嗰個身份證號碼，亦都係會遮蓋咗，即係話唔係全個名或者全個身份證號碼，一啲小部分嘅資料，同埋咧亦都係做咗一啲我哋叫雜臭嘅處理，即係話一個 hashing 嘅處理。咁呢個處理其實係一個電腦嘅程式咧，就係話將啲資料咧就係打亂咗噶啦。亦都唔可以再辨識翻嗰個資料裏面啲內容嘅，咁呢個就變咗咧，其實係已經做過曬呢一啲咁樣嘅個人資料嘅私隱嘅保障啦。咁然後呢啲資料咧就會儲存喺嗰一部嘅手機嗰個程式裏面。咁啊呢啲資料只係儲存31日 深水一口就會自動刪除噶啦。咁唯一咧就係話嗰個當然嗰、那個程式嘅用户，即係嗰個處所嘅用户都係唔會睇到嗰啲資料嘅，冇方法俾佢睇得到。唯一咧就係話當嗰個場地有感染個案發生嘅時候咧，衛生防護中心嘅追蹤辦公室咧就可以要求呢個處所透過一啲，譬如話我哋俾一個俾一個解密嘅一個密碼佢啦，咁然後佢就可以上傳呢啲資料就去到我哋政府私有雲嗰、那個系統裏面，咁呢啲資料咧就先至可以透過個系統咧就比對翻嗰、那個用嗰、那個客嗰、那個市民曾經做疫苗接種嘅時候咧嗰、那個疫苗接種嘅記錄，咁裏面當然就會有翻佢嘅個人資料啦，同埋嗰個譬如話一個聯絡嘅電話號碼，咁追蹤辦公室咧就可以好快咁揾得到曾經去過呢一個有感染風險嘅場所嘅一個個人嘅資料，咁可以直接聯絡到呢個市民咯，咁啊盡快切斷嗰個傳播鏈咁樣。 嗯，黄志光，如果按照你头先嘅说法咧，就算处所嘅负责人啊，或者处所嘅员工咧，佢真系跌咗嗰部手机，咁就算有人执到部手机啦，即系佢我嚟扫描嗰部手机咧，其实其他人都系冇办法可以攞到佢扫咗嘅嗰啲嘅针卡资料嘅， 攞唔到嘅，因为嗰啲资料嗱，即系等于好似我哋之前开发安心出行嘅时候一样咁嘅处理，就系话嗰啲资料都系加密晒嘅，咁同埋咧再加埋就系因为我哋今次系会有部分嘅个人资料会记。低咗啦，因为系方便追踪办公室去比对翻，揾翻嗰个个人出嚟啦。咁所以嗰啲资料咧，我哋都系会遮盖咗佢，即系 mask 咗佢。嗱，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嗰个针卡个二维码咧，其实本身都有少少你个名同埋身份证号码嘅资料，不过咧系有啲地方系遮咗噶啦，已经。咁我哋都系做咗呢个动作啦。咁同埋再加埋一个叫做 hashing， 一个杂臭嘅处理，即系话咧只会系一个方向咁样咧系。混亂咗嗰啲數據，咁呢啲數據就算係真係有人執到睇到嘅話咧，都唔知係咩嚟嘅，亦都無從咧去比對究竟呢啲資料係啲乜嘢資料。咁所以成個過程咧，其實我哋都係都做咗一個我哋嗰個叫做個人呢個私隱嘅風險評估啦。咁亦都咧係諮詢過私隱公署嘅意見，咁睇到成個程序咧都係跟嗰、那個私隱條例嗰個要求。再加埋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其實每一部機咧只會記住嗰個場所嗰啲人入過去嗰啲資料嘅啫，就唔係話我哋會有一個叫做中央嘅地方咧記住曬所有嘢嘅，係冇嘅嚇。咁就只不過就係到嗰個場所，如果真係唔好彩有一個叫做感染個案發生咧，咁呢啲資料就對我哋追蹤嗰個感染嗰、那個或者密切接觸者咧，就好有幫助啦。 嗯，系，我想请问咧，你哋呢个程式开发咗之后咧，咨询过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嘅意见啦。咁其实喺成个过程当中啊，佢哋譬如喺较早阶段有冇俾翻一啲嘅意见你哋请你哋去到改进你哋嗰个程式入边一啲嘅相关嘅设计啊等等咧吓。 其实嗱，成个设计咧，我哋就解释咗俾公署知啦，咁亦都讲咗我哋点样会嚟收集同埋去处理嗰啲个人资料啦。咁呢度都公署。答翻我哋咧，都系滿意我哋嗰個安排嘅。咁當然佢亦都會有一啲建議，譬如話需要咧，就係話有一個有一個叫做通告啦，就喺嗰個處所嗰度展示俾嗰啲進場嘅人知道，嗰、那個處所係用緊呢一個二維碼。掃描器亦都會收集到一啲乜嘢嘅數據，同埋個用途係乜嘢。咁呢啲當然我哋係會跟進，亦都我哋會喺嗰、那個條例嗰個要求嗰度咧，係會要求嗰啲處所咧就會有一個嘅通告咧，就展示佢使用呢一個掃描器咧，係會收集啲乜嘢嘅資訊，點樣處理咗啲資料，同埋咧係愛嚟做啲咩作用。咁其實最主要基本上都係愛嚟做防疫抗疫嘅用途啦，同埋只會係政府嘅一啲授權嘅人士，即係我哋嘅追蹤辦公室嘅同事咧，先至可以係處理到呢啲資料 嘅。嗯，咁其實咧，講到呢啲咧，同即係個人資料咧，同追蹤功能有關嘅一啲情況咧，都係會令到即係市民咧，即係最重要，其實係講個信任啦。咁我講咗信任程度裏邊咧，其實我哋都見到有一啲即係譬如話電腦保安嘅專家啦，或者甚至乎一啲政黨人士啦，佢都會講嗱如果我哋講緊要處理咧，頭先講嘅嗰啲程序，大家明白嘅，亦都係可能係講緊話好急需要用嘅。但係除咗係用一個私隱公署嘅 個 advice 嘅形式去做啦，即係佢哋有啲意見之外咧，其實係咪應該要有第三方嘅審計去睇，去令到市民咧適宜就話呢幾樣嘢係真係喺政府體制以外係有人去睇過嘅，去審計過。 同意嘅嚇，主持人你覺得啱，因為我其實政府所有呢啲系統咧，我哋都係有一個好標準嘅安排，就係咧我哋一定要做足一個個人資料嘅私隱嘅評估，係揾一個獨立第三方嘅一啲專業人士咧去做嘅。正如之前嘅安心出行都有做啦，咁同埋咧，我哋亦都而家係整理緊呢啲評估嘅報告咧，我哋係會擺喺我哋個網頁度咧，就俾市民可以參考嘅嚇。咁同我哋而家安心出行都有放到呢啲咁樣嘅私隱評估嘅報告咧，就等市民即係知道我哋係跟足曬政府嗰啲保安嘅要求啦、私隱嘅評估嘅要求咧，咁同埋我哋處理嗰啲資料咧。其實都是一來我們是跟足我們那個叫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要求，亦都是有很多的一些的措施呢加咗落去，點樣去保障到嗰啲資料唔會俾人哋係濫用啊，或者係一啲冇需要攞到呢啲資料嘅人咧，係會攞得到。正如頭先我講加密嘅處理啦，嗰啲資料我哋根本係用一個最少嘅方法，即係我哋收集最少嘅需要嘅資料就夠㗎啦。同埋我哋都做咗好多嘅加密啊，做咗好多嘅雜臭嘅處理咧，令到呢啲資料咧，就算係唔知咩原因係有人攞得到嘅話咧，根本佢都唔會無從知道嗰啲係乜嘢嚟嘅。 我想問你哋個報告會幾時擺上網啊？ 我哋會盡快啦，即係其實我個團隊而家都已經係整理緊呢啲評估嘅報告咧，咁然後就我哋會放上去我哋嗰個網頁度咧，俾大家參考。 好啊，黄志光，傾到呢一度，多谢晒你吓。黄志光咧系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嚟嘅。嗱，听咗黄志光嘅解释啦，即系佢最主要其实系强调一点啊，就算咧你执咗佢部手机都冇用啊，因为你就算入到去咧，其实啲资料都系打乱晒嘅， 好杂碎啦。 系啦，你系杂碎，你系冇办法去到重组嘅啦。呢个就系即系佢哋头先讲嘅重点啦。咁市民大众，你又有冇信心咧？1872311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噶。我哋不如咧转头可以听听一啲听众嘅睇法，有位徐生，徐生你好， 徐生你好， 系 你好。咁我觉得政府今次咧，即系将嗰个系，即系你打咗疫苗咧，摆埋喺个安心出行咧，其实系完全唔啱噶。即系你个针卡已经有个人嘅资料，你捞埋安心出行咧，即系变咗你系完全监控追踪市民，即系去个边度啊？咁即系系个人私隐咧，完全就系透露晒出嚟噶。所以我觉得政府咧，你而家最我其实我系好反对佢嘅疫苗通行证噶。但如果你夾硬要行嘅咧，你就即將要拆開咯。你即係話證明你有打個針嘅，你無法將類似八達通嘅。咁你入商場嗰度，咁嗰八達通咧就係個有個姓氏，跟住有個編號嘅。身份證最多係頭三個數字咯。咁你無拍完篤完入去，咁就唔使話再拍咗咩安心出行嗰啲咯。咁你到時成大扎人入咗去，跟住嗰啲即係警察有嚟抽查嘅，咁我哋咪對翻你個姓氏咩？啱咪得咯，咁就完全个张卡同个姓氏同埋身份证头三个唔啱嘅，因为你都会打身份证出去噶嘛。 嗱，不过咧，不过徐先生其实都想补充一下咧，譬如你头先就好反对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咧，可以上载嗰个针卡嘅功能啦。咁但系我想问， 系详细资料 系嘅， 捞埋落去咧， 清晰嘅。但系我明白。但系徐先生，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你个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咧，如果你喺手機嗰度咧，唔係設定去自動更新嘅時候咧，你係可以唔用嗰個最新版本嘅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嘅。其實你唔一定要將你嘅針卡資料咧擺咗入去嗰個安心出行嗰度。咁當然啦，你都可以透過譬如醫健通啦，或者係其他嘅甚至係紙本啊，其他嘅方式咧去展示你嘅針卡嘅記錄咧都得嘅，唔一定要擺埋安心出行。 你要展示又整嘅，即係變咗係。即係會嘥好時間，好麻煩噶。咁你即係我其實我唔贊成佢呢個疫苗通行證，但係如果夾硬你推行嘅話，你要保障個人私隱咧，你應該每個人有打個針嘅就俾一張類似八達通嘅，咁即係好簡單嘅資料，即係姓氏啊，頭先話身份證求幾個字，就將安心出行係拆開嘅， 即係 新人唔使拍安心出行，即係如果你拍安心出行咧，你就好大麻煩啦。而家商場有成幾千人入去嘅。是但一個中招領嘢嘅，其他冇中招嘅全部都係隔離14日，到時啲商場啲人唔敢入去啊！啲商場到時真係執鬼曬佢啦。 好多謝曬徐先生，不過都補充啦。其實對於而家即係有一啲嘅人士經過咗某啲嘅場所，係唔係其他同樣經過人都一定要去隔離咧？其實就唔係嘅嚇，都要視乎翻個實際情況到底係點樣嘅嚇。 係啦，同埋嗰張如果係講緊話用類似白銀通嚟卡啦，即係如果佢裏邊都已經有一個相關嘅打針啊，同埋個人資料咧，如果當去到嘅時候要出示或者要掃嘅時候，其實個功能我又暫時未見到同安心牆有幾大嘅唔同。咁所以即係如果真係喺個私人個資料保障嚟講咧，即係一係就喺個針卡裏面，其實基本上要加埋身份證啊，其他即係用兩個 separate 嘅嘢去做啦。如果唔係嘅，其實都係好難，所以我就暫時未見到有一個好實質嘅一個可行嘅建議去做出嚟。不過當然即係亦都表示到市民咧，其實係對個私隱嗰個嘅敏感度係相當之高。係頭先個徐生嘅憂慮就其實已經可以一班。 是啊，是因为即是都主要关注到我过去的一些行踪呢会不会被有关方面即是完全掌握到呢，那这个都理解即是市民对于私隐的保障呢是有所忧虑的。不过呢其实除了这一点之外呢，麦家俊或者我们在七点钟新闻回来之后呢都可以继续跟大家倾倾呢香港的检测能力。因为大家见到呢很多的检测的中心啦，检测的流动站啦都是大排长龙。纵使呢而家系引入咗一个即系派筹嘅机制啦，但系其实条人龙咧，有啲人就话其实只不过系褪前咗咧去排筹嗰个位嘅啫。咁另外就系亦都有啲检测嘅承办商咧话香港嘅检测能力已经到顶啦。我哋到底应该点样处理呢个问题咧？七点新闻翻嚟再 讲。好。是平请按照卫生防护中心指引，为局内所有设施同邮件彻底清洁消毒。九巴向乘客发出通告，表示由今日开始，13条路线的服务时间会临时调整，尾班车时间会提早至夜晚8点，直至另行通知。这13条路线包括 47A、66M、67X、80M、82K、85B、88K、89B、234A、286M、290、296A 和 296M。 九巴回复查询时说，是因应实际的客量需求和变化提供适切服务。天气方面，广东东部沿岸地区天色大致良好，下午本港各区的气温较昨日高3-6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气温介乎17-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稍后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星期一和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快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去到龙盘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喺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受到龙翔道近笔架山花园的意外影响，车龙就排到去龙盘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而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的车龙是在隧道的管道入口范围。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繁忙，龙尾兆麟苑。提一提大家啦，港铁因应疫情啦有最新嘅安排噶。港铁多条路线喺晚上八点钟开始，包括东涌线、屯马线、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南港岛线、东铁线、 将军澳线即是北角至到宝林和调景岭至到康城，在非繁忙时段是会调整班次的，等车的时间会略为延长一至两分钟，至于其他时段的列车服务就维持不变。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浸茂坪，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高钠嘅飲食会令人患上高血压、中风同埋冠心病，食嘢记得要少盐少酱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曹仲文，伤到八岁女儿同埋七岁儿子嘅福利事宜。黄雪巧，伤到十个月大女儿嘅福利事宜。林荣盛，伤到六个月大儿子嘅福利事宜，儿子嘅生母系黄子麟。张秀明，伤到一岁女儿嘅福利事宜。蔡仲贤嘅丈夫，伤到十一个月大儿子嘅福利事宜。李志强嘅妻子，伤到李志强嘅福利事宜。十个月大女婴嘅生父，伤到女儿嘅福利事宜。女婴嘅生母系彭思欣。有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韩佩恩，伤到七岁女儿同埋四岁儿子嘅福利事宜。张家俊，伤到八个月大女儿嘅福利事宜。谢中海，伤到一岁女儿嘅福利事宜，女儿嘅生母系张嘉怡。社会福利处嘅电话系28925325，28925325。 情人节，无论有冇情人，都要听情人歌。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作为好似我呢啲咁嘅坏男孩，梗系拣呢一首歌啦。 梦中情人极好笨，我唔信，我靠真心改变缘分，就是被狂吻。 香港电台第一台，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噶。嗱，麦家俊，我哋喺七点钟新闻之前咧，就啱啱提到啦，香港嘅检测能力问题啦。咁因为虽然咧而家喺一啲嘅检测嘅中心啦，或者社区入边咧引入咗啲派筹机啦，但系我睇翻咧今日一啲嘅传媒嘅访问咧，访问翻嗰啲即系去排队嘅人士啦，譬如特别系一啲嘅长者咧，佢对于攞完嗰个筹之后。咁同埋喺佢個手提電話入面即係睇到嗰個嘅叫做即係二維碼之後，咁究竟嗰啲嘅時間係代表咗乜嘢嘢呢？係幾時先至要返返嚟呢？似乎就都佢哋覺得即係唔係太能夠掌握呀。對於佢哋嚟到講呢，呢個派籌機嘅模式呢未必就真係可以縮短到佢哋喺度等候嘅時間喎。係呀，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問題嚟 㗎。係呀，而亦都即係陳 小姿亦都開始去講咧，就其實咧，因為個變種病毒嘅傳播力咧，即係實在太強啦。咁啊，所以即係要同病毒咧係爭分奪秒咁樣要去戰鬥啦嚇。咁咧就所以咧，其實就講緊咧，如果個疫情嘅防控啊，或者係講緊個檢測嘅能力咧，已經達到上限嘅話咧，其實都真係有考慮過咧，係咪需要揾內地嘅專家或者人員嚟幫手嘅喎？ 其实呢是政府呢亦都系讲咗啦，就系会由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呢今日呢就系率领呢一班嘅官员呢去到深圳，就准备听日呢出席第二次内地与香港新冠肺炎疫情专题交流会嘅。咁会同呢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啦，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啦，国家卫健委啦，国家疾控局啦，广东省人民政府啦，深圳市人民政府代表同埋专家呢就住香港当前嘅疫情嘅形势呢就交流意见，同埋呢就係就住内地呀点样去支持香港嘅抗疫措施。同埋保障咧內地供港物資等事宜咧，就進行一個討論嘅。咁香港有啲邊啲官員出席咧？嗱，又數下啦，就包括咗咧係運房局嘅局長陳帆啦，食衞局嘅局長陳肇始啦，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咧曾國衛啦，保安局局長咧鄧炳強啦，同埋衛生署啦、食環署啦、民政事務總署等等相關部門嘅代表嘅。咁雖然咧今朝早喺立法會一個委員会会议上面咧，亦都有议员啦，就问到啊陈肇始啦，咁到底咧，你哋会系要求内地点样去支援你哋咧？咁啊，陈肇始个答法就系话，即系都谂紧究竟系想要啲乜嘢嘅支援咁样。 不过可能特别系话，希望喺检测量个方面咧，就可能系最迫在眉睫咯，因为即系万事就要首先要知道有几多人咧系真系中咗呢一个变种病毒，咁所以咧就喺呢咁嘅情况之下咧，如果真系需要内地相关的协调或者帮助咧，睇嚟检测量嗰方面就是首选。 咁究竟咧喺香港啊做检测嘅营办商，佢哋又点睇？内地可以点样帮到手咧？18-7231，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意见嘅。你觉得内地点样支援到香港而家嘅疫情嘅抗疫工作咧？18-7231，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华星诊断中心董事长胡定旭。胡定旭你好， 你好胡定旭，你好， 系你好胡定旭啊，不如先讲讲啦，你哋而家嗰个即系检测上面嘅一啲。安排可以分几个范畴嘅，譬如而家系增设咗派筹机啦，有一啲咧就系攞咗筹之后咧，可能会即系要写低佢嘅个人嘅资料啊等等。而家你哋实行紧嘅措施系点样咧？ 我谂呢啲派筹机呢啲都系由政府统一统筹啦，但系我谂即系呢个系呢个就最紧要啲市民排队，其实咧排得好长，咁亦系政府亦增加咗好多。呢啲叫流動站，咁譬如我舉個例子，譬如土瓜灣其實有50,000人要去測試嘅，咁如果你淨係去一個運動場，咁你就要排隊好多，好要排好耐隊，咁所以咧，如果能夠喺附近咧開多幾個流動檢測點，能夠分流啲市民，咁亦加埋利用網上啊派手機，咁我希望能夠即係將呢啲龍咧減低啲嘅，咁但係始終咧個量係咁多啦，咁我點樣將啲人分流呢個一件事咧？咁另外我諗。較為大家注重的就是其實香港現在每日的檢測量其實已經是超乎了我們所能負擔的了，因為譬如舉個例子香港有幾個大的即是這個 lab 呢，我們在個 lab 裡面做的人數是當是3000人，這3000人可能以前每日是做50,000個 test， 但現在已經去到做30-40萬，已經是真係做到即係劈曬腳，已經係即係7/24小時。咁所以咧，我哋已經我覺得已經達到我哋嘅頂峰㗎啦。 其實係一個人手嘅問題啊，定係一個設施嘅問題多啲啊？ 兩樣，因為咧嗱，譬如我哋要增加香港嘅這個檢測能力咧，第一件事你一定要增加多啲 lab 啦，即係啲物理空間啦。咁呢個我哋火眼實驗室解決咗呢個問題，因為我哋可以大概一個禮拜內就已經係由 set up 到開始運行。你如果你大家記得禮拜一晚我哋咧就禮拜一晏晝政府將個馬鞍山個運動場俾我哋啦，咁我哋嗰晚已經 set up 曬，咁呢兩日就陸續將啲儀器啊擺入佢個調測啊測試啊，咁就我哋係。下個禮拜二即係啱一個禮拜咧，就會開始運作。咁咧呢個火眼實驗室一個禮拜量可以係set up 咧，咁呢個係 比較快啦。咁如果解決咗呢個物，即係個空間嘅問題啦，咁就係人嘅問題啦。咁正如我所講，香港嗰啲 lab technician 係有一個限度噶嘛，即係唔係話啊求其街度揾個人，你同我入啲電腦啊，唔係咁簡單嘅事，因為真係你需要一啲 training。咁所以咧呢度咧就係我哋而家最大嘅瓶頸地帶。即係如果我哋個檢測量繼續增加咧，根本係負荷唔到噶啦，所以咧向中央要求支援，我都係非常應該嘅。 嗯，你剛才又讲到嗰个人手嘅问题啦，其实有冇可能呢，譬如动员到唔知道，即係譬如有啲人士就话，譬如喺个采样上面呢，係咪可以请一啲嘅医学生啊，或者护士学生啊等等去到帮手，起码就舒缓咗呢前线嘅一啲嘅压力，亦都令到市民呢唔使等咁耐。呢啲嘅諗法你哋觉得得唔得呢？ 我其实我分譬如一个个全流程啦，第一最先就采样啦，即系最先登记，可能登记啊嗰啲啦，跟住采样啦，跟住就送去实验室，实验室检查。头先我讲咧就系实验室里边嘅人，咁呢啲就系香港有个即系定张 number。采样咧其实已经系用晒好多，我哋搵啲nursing student 啊都嚟帮手啊各样。咁采样咧就比较容易啲培训，因为其实咧唔系一个好难嘅技术。咁呢個做我諗係比較易啲嘅，咁我都不斷係去揾人啊、請人啊等等。咁採樣員嗰度，我覺得但目前嚟講都應付得到，但係當個量再增加嘅時候咧，咁你採樣員咧亦會成為一個大嘅問題。咁加埋因為好多護士啦，咁而家尤其是醫管局啊，啲醫院全部爆到咁七彩咧，咁可以佢哋可以即係利用公餘時候出嚟做採樣咧，亦係。是比較難了少少，咁呢樣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啊，最大嘅問題就係實驗室嗰啲technician 嗰啲真係唔係話你培訓一日就做到噶嘛？你採樣你真係培訓一日你就即係你有啲即係都好 OK 嘅。 係，我想問聲咧，就係喺個實驗室嗰度咧，譬如嗰個混樣嘅方法有冇可以得？再調節而令到個檢測嘅能力再提高咧，得唔得嘅咧？ 可以嘅，因為呢個亦係我同政府提議過啦。咁而家目前係三合一啦，即係三個擺埋一齊，即係所以混樣咧。咁其實國家衛健委咧上個月出咗一個文，就係如果大規模嘅檢測咧，係可以二十混一，即係將二十個樣擺埋落一個 test tube 一個管裏邊去驗，即係先至再分翻開。咁其實呢個咧係可以增加上去嘅，咁呢個亦係同政府提過，咁亦希望呢個可以慢慢即係增加。咁但係當你增加譬如由三合一去到五合一到十合一，咁人手都要適當增加，但所以就唔使跟翻咁多。 明白。咁胡鼎華，咁頭先咧其實聽咧就係咧，我哋嘅理解就係、是、首先咧嗰個硬件上或者設施上咧嘅增加咧，或者係支援咧需要啊。咁人手嗰度咧，其實咧都仲有機會咧去籌集，但係咧其實咧都好快見頂。咁有冇估算過咧？即係其實如果真係需要內地或者中央佢哋去幫手咧，其實喺人手上面係需要幾多人去做咧？因為我諗市民咧對於可能係人手上咧，可能係真係會有一個擔憂喺度，因為大家都會明白咧，嗰個內地同埋香港嘅醫療系統咧，其實佢哋嗰個訓練啦，同埋個背景其實都有啲唔同。咁我諗咧喺個設施同人手上面咧，人手上可能係一個重中之重。 嗱，人手咧，我哋分開兩部分啦，第一部分就實驗室裏邊嗰啲檢測員啦，另外就係你頭先我講嘅採樣啦。係。咁檢測員如果大家記得2020年咧，就係國家隊。派咗580多人落嚟香港幫我手，喺中山公園嗰啲放眼實驗室嗰度做咗兩個禮拜啦。咁係大家合作得非常愉快，同埋佢哋呢啲採樣員都係非常有經驗嘅採樣員嚟嘅，檢測員嚟嘅，即係 lab technician 嚟嘅。咁我覺得呢樣就大家又唔需要擔心呢樣嘢，因為譬如如果我哋真係中央嘅支援香港，咁我相信中央你派人嚟幫嘅，咁佢成日叻到做完翻酒店，跟住嚟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就翻去㗎啦。咁呢個我覺得絕對唔擔心。咁至於採樣員，咁我哋有辦法係好短時候動員再多咧。即係如果我哋真係每日個 test 可能做到100万、200万或者300万嘅時候，我哋夠唔夠人係去採300万個樣咧？咁呢個就算即係我哋點樣再動員，或者真係要需要多啲人幫手。 喺个有冇估算过，其实而家嗰个嘅 gap 系几多咧？即系话而家我哋有嘅人手同我哋真系需要做人手。 因为要睇疫情点样走法啦。如果我哋譬如跟呢啲教授计落去，你话 千幾人都係好少嘅，即係可能去到每日過萬。咁譬如你好簡單，如果每日過萬，咁一個人係確診過萬，咁譬如佢緊密接觸者當係五個，咁跟住緊密接觸者嘅次緊密接觸者，咁你條數好堪計㗎啦。係 啊， 你唔係做一次㗎嘛。你可能要連續佢啦，譬如封區，你可能要連續做三日啊五日，咁變咗你可能講緊我哋最低可能需要每日喺一段短時候裏邊啦，就可能每日你需要三四百萬個 test， 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嘅。最少人講你香港即係做緊三四十萬，咁到我下個禮拜開埋我個房眼，因為我哋自己嘅，即係我哋比較夠穩啦。我國內公司就調咗200個人過嚟，跟住我本地公司又調咗一批人過嚟，咁就可以將呢個火眼實驗室起動。咁我哋每日可以做10萬個單管，咁如果用三合一咧，每日我哋可以就增加30萬，即係已經將香港目前嗰個通量咧係差唔多 double 啦。咁但我始終覺得唔夠，因為譬如話100人。確診幾十人就 OK， 但係當睇到而家呢啲1000人嘅數目，而係真係好得人驚。 胡令，不如我哋拉翻再闊少少嚟講啊，即係除咗喺檢測上面啊，因為而家政府咧都喺度商議緊啦，向內地提出咧應該要即係想內地啊俾啲乜嘢支援香港。拉翻闊少少，你另一個身份咧就係全國政協常委啦。咁你覺得其實香港有啲乜嘢係可以要求中央去協助咧？除咗檢測之外，譬如喺個醫療上面。有冇可以請求中央協助嘅空間咧？ 我諗好多嘢㗎啦，即譬如我哋再闊少少，我頭先講檢測啦，因為你個呢個動態清零檢測個最重要嘅工具啦，即係個一發現個病毒，跟住圍堵咗佢，跟住去檢測完，跟住揾曬出嚟。咁但另外一方面就係、是，如果嗰啲確診者你要隔離㗎嘛，因為佢風險高，咁而家隔離，咁我哋實在真係唔夠呢個隔離嗰個 facility。咁我點樣能夠喺短時期內增加呢個 facility？ 我覺得呢個咧，中央政府可能幫到我哋。好啦，就算增加到啦，譬如你而家個1000人一日，譬如10日就10000人，全個香港個成個醫管局裏嘅病床都係2萬至3萬張。咁即係如果你10日內已經要用咗10000個病床，咁我點搞咧？咁仲有醫護人員咧？咁好啦，因為 Omicron 叫做救雲啦，冇咁嚴重啊，或者好多輕症，但即係冇症狀，但你始終都要有啲護士去照顧下佢哋啊，量體温啊，各樣嘢。咁呢方面咧，我覺得中央都可以幫到我哋嘅，即係我哋喺需要一短時候內需要一批人嚟幫我哋手。咁譬如我哋回顧翻國內嘅經驗咧，就係、是、當一個地方有事嘅時候，佢嗰地方個醫療資源係一定唔足夠去支撐佢要做嘅大規模檢測、大規模隔離嘅，而隔離個省、隔離個市係好多人一齊去幫佢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時候咧，中央係嚟支援香港都係絕對啱嘅，個時間係非常好。 你剛才講到譬如可唔可以有護士啊去幫手照顧病人呢？咁睇返啦，根據廣州新聞辦呢，昨晚喺官方微信發布呢，就話廣東嘅醫療團隊呢已經抵達香港啦。咁當然即係呢個就係廣州嘅嗰方面嘅一個資訊嘅發布啦。但係譬如內地嘅醫護嚟到香港，佢哋係咪可以真係可以喺香港呢行使一啲醫療程序呢？因為在香港来讲，其实照道理应该要有即是相关的注册才可以做到这些医疗程序。那我们医护人员来到香港其实可以帮到什么呢？ 那譬如这个有没有来我不知道，因为我个都问我以为来了我马鞍山的房子真的原来我没有的我的人是自己人来的。那其实很多你就算个护士你不用很多医疗程序，我跟你度下血压跟你采个样已经是好帮到手的了。譬如嗱，而家等於以前我哋一定要醫生或者護士先至可以抽血嚟做抽血員啦。咁而家譬如醫管局裏面好多年前已經即係你唔使啦，你淨係做抽血都得。咁即係有好多其實即係我哋睇嚟好 simple 嘅嘢，其實好多人可以做到嘅。咁同埋其實國內嘅醫護人員其實係好多啦，同埋好多都好優秀。咁我記得當日沙士之後香港係好缺護士嘅時候咧，廣東省亦曾經派過一批護士落嚟training 嘅時候，亦就順便幫下我哋手，係做一啲簡單嘅工作，亦係即係效率非常高。 嗯， 因為你而家唔係叫佢話要開刀，唔係叫佢做乜嘢啊嘛。 我叫你啊，你叫佢食药，你叫佢同你坐一个样，度下体温或者验下血啊嗰啲咁嘅嘢。 嗯，即系呢啲其实你就觉得即系唔需要一啲嘢特别注册咧都可以做到啦。咁但系譬如佢哋同即系香港嗰方面啊嘅工作人员点样去到可以一齐嘅合作咧？因为始终大家喺个文化上或者系工作嘅方式上面都有颇大差异嘅 训练啦，仲 系咯。 咁其實我又唔係好擔心咧，我睇翻我上次講580個國內嗰啲嘅檢測員落嚟，咁我哋咧仍然都係即係每一個 team leader 都係我哋自己嘅人，即係我哋星嘅人喺度嘅。咁佢就跟住我哋有啲好即係好好嘅 SOP， 即係嗰個 protocol， 即係你應該點做點做。咁佢哋都跟得好足嘅。咁我覺得當然可能佢有提，因為其實你咁做係咪慢咗啲啊？咁我哋又解釋翻俾佢聽。咁其實呢個我覺得真係唔係好大問題嚟嘅，因為而家我哋講緊，如果要照顧一批係冇症狀或者好輕微症狀嘅人，我諗即係其實好多嘢都可以做到嘅。 嗯， 因为我哋而家唔系讲紧要开刀，唔系要你诊断啊嘛，已经医生、香港医生诊断咗，你系确诊咗啦。 嗯， 确诊咗咁，其实因为你轻微病症，可能你每日食呢啲药，或者跟住每日就做个 test， 度个体温，咁即系陆陆续续上去，咁做咗几多次之后，你 CT value 几多之后，你可以出院。咁呢啲其实我觉得系完全冇呢个磨合嘅问题。 明白，咁咧即系，不如我哋都讲下头先讲啊设施上嘅一个问题啦。咁啊头先讲就轻症嗰啲咧，都或者咧可以即系做其他嘅一个方案咁样。咁有人咧会讲啊，咁系会唔会用即系内地嗰种方舱医院嘅嗰个格式去做咧？因为好似咧就系讲啊，里边咧系一个好有效率嘅地方去处理一啲轻症嘅问题嘅。咁即系胡定，你觉得喺香港有冇咁嘅空间，有冇咁嘅地方，同埋有冇咁嘅规模可以做到呢件事咧？ 咁我谂如果要一定揾到嘅，咁就即系内地啲方舱医院啊、火神山医院啊，咁都系可以几日内就已经系起好咗啦。咁呢个速度其实系真系好犀利嘅。咁如果香港，我觉得香港需要嘅隔离嘅措施系去到边个 level， 咁我谂就要啲专家决定啦。但我觉得呢个方舱医院又好，火神山医院呢类型嘅，系嘅国内中央系可以好容易帮到我哋手，因为佢毕竟有呢个经验。 好啊，多谢晒你胡定旭倾到呢一度啊吓，胡定旭咧佢系华星诊断中心嘅董事长啦，咁佢本身咧亦都系全国政协常委嚟嘅。关于头先咧，麦家俊你提到啦，即系咪港版嘅方舱医院咧，其实都有好几位嘅议员咧，佢哋就联署去信咧，请求特首林郑月娥咧要求中央支援，将港版嘅方舱医院由而家咧系共约1800张病床咧，就扩建到咧10000张以接收病人同埋检疫者嘅。18723117:30新闻翻嚟，继续同大家倾一倾呢个议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32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创疫情以嚟单日新高。除了2宗输入个案，其余全部都是本地感染。初步确诊个案超过1500宗，多间安老院和2个医院病房出现感染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第五波疫情以嚟已经有大约30间院舍受影响，其中13间要撤离，1间原址隔离。另外再多2个确诊长者离世，分别是86岁男子和88岁女子。有2名男病人危殆，分别是84岁和97岁，2个人没有接种疫苗。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疫情非常危急，医疗体系超出负荷，又说最重要靠社交距离压止疫情，希望市民减少外出。政府晚上7点起将深水埗苏屋邨海棠楼列作受限区域，受检人士要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他们要在处所等候，直至受限区域内所有已识别受检人士完成检测，而相关检测结果已获大致确定方可离开。政府已经在受限区域内设置临时采样站，要求受检人士在明天凌晨零时之前接受检测，目标明天大约中午12点完成行动。 發言人話：海棠樓排放嘅污水樣本對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懷疑大廈裡面有隱形患者，經評估之後，相關區域嘅感染風險有機會較高，決定作出限制與檢測宣告。政府因應檢測站近日大排長龍，為大約10個嘅檢測站增設派籌機。有市民話輪候兩個半鐘先至攞到籌，亦都有人認為等候時間唔算長，安排免卻排隊之苦。有檢測站承辦商就話正係試用當局安排嘅派籌機，但未見可以縮短輪候時間。又話近日檢測樣本陽性比率較高，需時復檢。市民或者要48個鐘先至會收到檢測結果。日本東京都新增18660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較上星期五減少大約1100宗，連續三日較上星期下跌。島內的新冠病床使用率上升至 58.6%， 重症患者回落至61人。日本政府召開會議之後，決定延長包括東京都在內13個地區的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去到下個月的6號，並會由明天開始將高資源納入適用範圍。另外，由於醫院病床高急，當局會在東京都以及大阪府增設臨時醫療設施，合共提供大約1000個床位。日本政府在基本應對方針小組會上又決定盡快在今個月之內將第三劑新冠疫苗接種加速至每日100萬劑，提早為長者接種的同時，如果有預約空位，亦都會盡可能為其他人接種。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氣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日稍後有幾陣雨，晚上氣温下降。星期一同星期二部分時間有陽光，朝早天氣清涼。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青山公路深井段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消防局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深池街游乐场，咁同埋咧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丁九以及丁九桥面。重複一次就是青山公路深井段去屯門方向，近深井消防局有交通意外，快線封閉了，龍尾分別排到去深池街遊樂場和屯門公路近丁九以及丁九橋面。至於較早時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北架山花園的交通意外就清了場了，快線解封，現在天馬苑至到龍盤苑這一段車龍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开，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受到较早时北架山花园的意外影响，现在天马苑至到龙盘苑比较多车，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段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近果栏。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油麻地炮台街有中九龙干线工程，介乎金粟街和新田地街之间的一段炮台街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现场留意改道指示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行人路上使用轮椅要以合理的速度行走，同埋要顾及其他的道路使用者，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安心出行这个流动应用程式有一个的打针的记录，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施永恒 现在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工具，一嘟安心出行自动显示疫苗的通行证。但有些朋友说，我喜欢拿住个纸本，或者甚至用其他工具去确认自己已经接种了疫苗的。当然我们是完全有一个的尊重。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我记得咧，就系我第一个接触，即系第一次啊接触唱歌同埋听唱片咧。你估我听咩歌啦？ 系 超君出彩， 唔系啊嘛？ 系 女姐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04，杨少雄、宝佩如，仲有我陈浩德一起走过。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第35季地区事务节目。 小学生眼中的社区， 深水埗区劏房问题严重，区内居住了很多基层人士。今集一众小学生会透过自己创作的广播剧，分享他们对贫富悬殊的看法。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校长个女嚟嘅，牛仔裤去注册，又冇摆酒。 因为我外父咧，即系好开通啦。 我话注册唔可以唔做，嗱，嗰啲有机会第日先至补翻数。 情人节快乐，佢系爱妻号凌飞文，石修哥哥。 得浪漫时且浪漫啦，你同我一齐，你唔系为咗个玫瑰花嘅，我成个人都俾咗你。如果你系需要嘅，我就将我自己包装咗，扎个丝带行过嚟。 星期日朝早8:00-10:00，车淑梅旧。日的足跡。 言論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陳燕平、麥嘉俊。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特区政府嘅官员咧会听日啊喺深圳嗰度咧同内地嘅官员开会，就倾下咧究竟内地可以点样支援香港抗疫嘅。嗱，大家点睇咧？有啲乜嘢可以做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先听位听众李女士先，麦嘉俊，跟住再倾啊。李女士你好， 李女士你好， 你好啊，你好，你好， 你好，有咩想倾咧？ 系两位好啊！我睇咗咁耐咧，检测咧由葵涌嗰度开始，咁我叫啲人系排队去检测，咁样嗰、那个那个竹君姐姐小姐就话喺地铁度大家撞面啊都会感染到，但系讲我见到。见到咁耐啊，排队检疫至到而家已经排咗好多日噶啦。嗰啲龙咁长，啲人排，大家你跟我，我跟你咧咁耐。咁你谂下，咁样排法有大家系咪集体？好容易集体互相感染啊？ 吓，即系你的意思系去做检测，反而个感染机会仲高，系嘛？ 直情啦，如果中咗咧，翻去染埋屋企人，翻工又染埋翻公司啲人，仲你谂下嗰、那个，你话点？你话点解唔爆啊？有鬼啦，你先啦，系咪啊？ 好，多谢李女士嘅意见啦。不过其实都想补充翻头先，李女士讲到话，即系喺九地铁即系撞到一个咧，我估佢应该系讲紧之前有一个嘅个案啦，就怀疑有一位女教师咧就喺地铁站美孚嘅地铁站入边啊，佢其实就唔系接触，系同个患者咧即系大家擦身 叫做即係前後腳九秒啦，前後腳九秒都經過嗰個地方，咁所以懷疑呢個可能係一個即係叫做染疫嘅途徑啦，咁樣嚇。咁但係頭先啊李女士講嗰樣嘢都值得深思嘅，因為當你咁多人排隊嘅時候，而如果喺個排隊嘅人士入邊有啲人可能真係你唔知佢有冇一個感染咗噶嘛，咁會唔會構成咗另外一個風險咧？ 係啊，的而且確咧，有唔少嘅朋友或者啲人士都有講過呢個嘅風險啊，因為如果從個數學上嚟計嘅話，其实如果一个检疫站里面有几百人只要一次人排队计算那个概率其实就应该可以起码有一个一定是会有中了招的了已经是以现在那个单日的确诊的数字来讲。所以呢这个状况都是一个为什么说我们要尽快检测第一第二就是为什么可以是多一点在屋企里面自我检测了。 另外咧就係講緊內地到底可以點樣支援香港咧？其實即係有啲議員就頭先都提過啦，提出咧話方艙醫院啦，咁今朝早嘅立法會會議入邊咧都比較多議員去提到嘅。咁但係呢一啲嘅支援咧，可能都要講緊個速度問題，即係咪夠快速咧？麥家俊譬如我哋睇翻啦，其實中央去支援香港抗疫咧都唔係第一次噶啦，其實喺之前咧即係2020年即系去个疫情开展咗一段时间之后啦，其实香港亦都系向中央请求咧做一啲嘅支援嘅。佢哋喺2020年嘅七月咧就系向中央请求咧援建医疗设施啦。咁如果我睇翻咧过去嘅资料咧，就系嗱2020年嘅七月就请中央去援建医疗设施。咁到九月咧就双方正式咧系签署咗协议。咁然之后咧就到做一啲嘅設計啊、採購啊、運輸啊、建造啊等等啦，咁用咗四個月嘅時間，即係去到2021年嘅一月零左右啦，就完成咗呢一個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嘅。其實嗰個都講緊咧，要成四個月嘅時間先處理。係啦，咁但係如果應對翻今次 Omicron 嘅疫情，似乎我哋就用四五個月嘅時間咧，就唔係一個嘅方案。 當然就都係太長啦。咁但係如果以講經驗累積嚟講咧，亦都會學咗唔少嘢嘅。即係之前可能去初次商討嘅時候咧，有好多技術性嘅工作或者討論要做啦。咁但係咧，即係正如阿陳燕平所講咧，即係如果真係幾快都好咧，都好難話四日啊、七日啊就起到一樣嘢出嚟。咁可能我哋即係要好似頭先胡定公所講，我哋係咪要將嗰、那個？病床由千几个到即增加到万几个一个咁样嘅数字咧，就即喺个起出嚟咧咁样，咁呢个其实要嘅资源啊，同埋要嘅时间咧喺度，咁但系亦都唔代表所有嘢都唔应该做嘅，因为即系而家嗰个疫情嘅情况咧，冇话过系一两个月之内就即刻就可以控制到啊，即系要做嘅嘢咧，始终都系要做嘅。 咁另外一个头先读到政府就话即係去请求去内地支援嘅时候呢，可能都包括咗一啲物资供应稳定啦，都可能会系商讨嘅范畴啦咁样。咁其实呢方面呢，到底香港嘅食品呢好多都系嚟自内地嘅，特别系譬如菜呀、肉呀等等都系来自内地嘅。咁近日就个菜价都飙升得好紧要啦。咁嗰个原因亦都可能系同一啲嘅即係感染嘅個案咧，係相關咗，令到咧係嗰個物流供應嗰度咧出現咗一個即係緩慢嘅問題嘅。咁究竟中央又可以點喺呢啲嘅層面幫到香港咧？ 係依個問題都幾頭痛，因為其實過去嗰幾日裏邊咧，其實好多市民咧即係有一個搶購即係新鮮蔬菜嘅一個狀況出咗嚟，即係好多嘅超級市場同埋街市咧，其實都缺貨缺得好緊要。咁啊，直情係即係菜價暴升咧，即系两三倍，系一啲都唔出奇喺嗰个状况里边。咁喺依个咁嘅情况里边咧，即系当然本地嘅生产啊吓，咁啊亦都系再次提升，即系提上咗一个疫情上面咧。咁但系始终系远水唔能够救近火，咁啊，所以其实喺依个两地嘅物资运输上面咧，其实两地政府其实如果听日真系要开会咧，这个亦都应该系成个防控里边咧应该要有嘅嘢，因为就算无论最后咧，佢哋个答案系有冇 一個內地的增援和幫助都好，如果真的要做一些更加強力的措施，其實物資上面的支援和個補給是一個重中之重。 18231，大家有什麼意見和看法呢，可以打來跟我們傾傾的。當然一陣間我們也都會傾另外的一個的議題，就是袁國勇教授建議用逆向隔離的方法，令到一些沒有感染他又沒有打針但是高危的人士呢，令到他們用隔離的方法令到他們受感染的機率是減少的。大家又怎麼看呢，可以打來18721跟我們傾傾的。 國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賓 前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梁定邦。 國安法呢就是一個國家所立的法律，所以呢就不可以用基本法去審查，這個跟基本法是平衡的一個法律，它就經過基本法的第三附件，然後呢就以全國法律在香港實施，所以變成這個是全國性法律來的。 星期六晚上九點， 國安法事件簿， 香港電台第一台， 60分鐘走遍世界。 非洲国家加纳每星期接收超过1500万件由已发展国家捐赠的二手衣物， 但是当中四成因为破损而要丢去堆填区，最终成为海上垃圾。捐赠二手衫的好意反而加剧环境污染。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10万8千里。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1嘅。嗱，麥家俊近日咧，因為確診嘅人數飆升啦，咁所以有一啲咧嘅人士可能收到通知啦，話佢確診啦，咁但係咧可能隔咗幾日啦，或者係一兩日啦，都未能夠安排到入院嘅。咁於是咧喺一個比較擠迫嘅家居環境入邊咧，大家都會關心就係點樣防止到會係感染到其他嘅家人咧。嗱，咁但係亦都值得留意喎。有一啲咧呢啲嘅即係叫做確診嘅人士咧，佢嗰個嘅病徵咧係比較輕微嘅。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其實係咪可以有另一個嘅思維模式咧？袁國勇教授咧，佢就建議就是，既然啲感染者咧，佢哋喺屋企咧都好難避免咧同家人交叉感染噶啦，咁不如咧就等一啲病徵輕微嘅人士就做居家隔離，但係佢同住嘅人士，如果佢又未打針嘅長者啦，或者佢係有一個長期病患嘅人士咧，不如咧就將呢一班人咧就搬去這個即係其他地點咧去到做隔離，等佢哋咧唔使受到感染，呢一個就係一個逆向的隔離了。 是啊，因為逆向隔離裏面呢，就是專家呢通常都是講緊，就是剛才所講的高危人士呢，就是其實是冇症狀啦，冇打針啦，咁但係亦都如果一去中嘅時候，譬如話關於佢有併發症啊，或者係年紀上面咧係數據上係話容易會有重症嘅呢啲咁樣嘅高危人士咧，係應該要做即係屬於逆向隔離嘅一個社群嚟嘅。咁其實實際上係咪真係做得到咧嚇？咁啊同埋當然啦，即係袁國勇都話喂，有啲特別嘅情況咧，就係其實如果做到逆向隔離嘅話咧，所有密切接觸者同埋所有病徵輕微嘅人咧，都最終唔使去醫院。咁咧其实咧喺而家个疫情好严重嘅情况之下咧，会帮到香港腾咗好多嘅空间，同埋好多人手出嚟。对于头先我哋今晚成晚所讲点样将嗰条 curve 摆即系褪翻落嚟啊？需唔需要即刻去揾内地嘅专家或者医疗人员增援啊？所有嘢咧，可能系一个最快速嘅一个亦都最短时间内可以做到嘅方法。咁系咪咧？同埋喺嗰个即系嗰个人身嗰个嘅权利状况啊，或者即系真系点样去好有效地照顾到一啲高危人士，其實喺個安排又會點樣咧？咁依啲都係逆向隔離措施裏邊應唔應該做，同埋點樣做一個最關鍵嘅地方。 嗯，嚇嗱，電話號碼18731，大家點睇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嘅。咁電話旁邊，我哋請嚟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嘅。曾其恩醫生你好， 曾醫生你好， 你好， 你好。其實咧，無論係袁國勇教授也好啦，又或者咧係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嘅講座教授劉宇龍教授都好啦，佢哋個諗法咧 都是说因为医院的设施是饱和的嘛，那不如呢你就将啲人呢是就地隔离或者治疗啦，然之后就即是反而呢袁光教授就是反而将一些可能有感染风险的人呢就搬走佢，咁令到呢是一方面又不需要用咁多的医院的病床啦咁样。你觉得即是呢个方法在香港的情况来讲是咪可行呢？ 我想其实袁国勇教授或者刘宇龙教授所讲的其实不是一些新鲜的建议来的。其实在外国你想想即是西方国家其实他们每日讲紧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乎过百万的确诊。他们都没可能是全部人去晒医院的。咁所以呢其实在个处理方式呢我们第一样东西要明白就是在哪些人是需要在医院去帮助。咁同埋呢就係即係喺邊啲人係需要我哋做分流，所以呢基本上係我哋要基本上要用一个叫精准管控啦、科学维管同埋风险维管嘅方式呢去处理今次呢啲确诊者。咁所以我諗喺个公关嘅层面度呢一定要让市民知道呢即係喺咩情况下呢呢啲即係譬如居家隔離嘅人士咧，佢係需要讓即係相關嘅部門啦，即係知道佢個情況係要進入到醫院。例如就係話病徵上開始惡化，譬如佢持續高燒啊、心口翳悶啊，或者心口痛啊，或者氣促嘅情況即係轉差。呢啲其實咧喺個表徵上，根據個病徵上咧，我哋去釐定佢需唔需要進入到醫院求診。另一方面咧，就係睇翻個家居環境咧，本身實際上係容唔容許做到呢種家居隔離。如果你本身係譬如喺劏房，或者根本上你個屋企係即係冇一啲獨立嘅洗手間，或者係獨立嘅房間可以分開到你同你屋企人嘅，咁呢啲其實咧就亦係需要去處理嘅，即係我自己覺得應該要搬到入醫院度嘅。第三方面就係我頭先講啦，就是、本身個患者佢有冇啲先天嘅問題，先天嘅問題包括就係有冇接種疫苗啦，另外就係話佢本身係咪一啲長期病患者啦，本身係咪一啲高齡人士啦，同埋佢有冇相關嘅風險係有機會轉為重症。咁所以呢我哋其实应该要係真係好清晰我哋自己點樣去管控我哋今次即係个疫情呢，尤其是點樣可以善用我哋即係公立医院嘅服务医护人手检测等等。因为我哋知道真係我哋无论係药物又好病床又好隔离设施好，唔会係无限量呢，即係冇一个顶嘅，始终会有一个 limit 嘅。咁所以我諗呢部分呢，我想大家即是市民呢都要明白。 不过曾怡欣，我反而是想到呢另一个问题。如果根据你刚才的说法，就算我们采取居家隔离呢，首先就有一些先决条件，可能要用年龄和病征去做界定。这个可能是透过譬如医护人员电话问都可以问到他的情况。但是居家环境是不是适合做一个居家的治疗呢？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实际的评估了。因为我们可能比较难呢，如果你劏房都比较容易理解啦，但系我哋可能比较难咧去讲嗱，譬如咧佢住某一类嘅房屋咧，咁就一定系可以做到一个嘅居家隔离嘅。可能咧呢度都牵涉到要每个个案咧去到做评估，然之后先至可以决定系咪咁做。但系我哋喺而家个环境之下，我哋有冇咁嘅人手去做到呢一啲咁样嘅评估工作咧？ 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如果你问我头先讲嗰三个大方向，即係三個類別嘅人士咧，咁我哋一定咧係以個病徵咧係嚟行先嘅。即係因為當你如果個患者佢病徵上係已經出現咗一個轉變或者惡化嘅時候咧，依個係首要咧要盡快咧去安全地穩定地咧即係可以給予到相關嘅治療俾患者。咁所以喺呢部分咧，你問我喺頭先我講咗即係一大堆嘅即係即係我哋講緊評估咧，我都係以病徵嚟行先。好啦，至於居家嗰個環境啊，或者佢本身嗰個人士佢嗰個 我哋即係有冇啲咩長期病或者特徵咧？嗱，依個反而咧就係後一步啦。即係我自己就會咁樣去睇。嗱，的而且確係嘅，即係喺短時間之內有咁多人士咧，佢都確診嘅時候咧，咁喺評估上咧係的而且未必能夠即係合乎每一個人嘅心意或者滿意度嘅。咁依部分我相信喺跟住落嚟咧，政府係要需要再着墨多啲。 是嗱，曾其恩啊，另外一个都想即系同你倾倾嘅问题咧，就系关于医护嗰、那个即系医管局入边嘅设施啊，一啲人员受到感染嘅情况啦。因为今日咧，首先澄清一个嘅数字先，以今日嚟讲咧，系再多40个嘅医护人员咧受感染，呢、這个就唔系一个累计数字，而系再多40个医护人员受感染，咁包括咗医生啦、护士啦、支援人员啦等等嘅，咁大部分都系喺社区咧，或者系喺家居嗰度咧受。受到感染嘅嗱，咁而家咧医管局所采取嘅措施咧，就会系即系所有医管局嘅员工啦，特别系临床嘅前线员工啦，都要尽快咧接受快速抗原测试，亦都系建议咧员工上班落班咧都要戴两个嘅口罩，即使系出现非常之轻微嘅病征咧，都唔好翻工咁样。但系曾其恩，我哋都知道咧，即系因为 Omicron 佢嗰个嘅传播途径同埋传播力嘅问题啦，其实。即系你可能都比较系容易咧，令到个感染嘅感染嘅情况咧比较容易去到发生嘅。咁譬如讲到医院嘅环境，头先医管局做嘅呢一啲嘅措施，你觉得仲有冇其他再多嘅措施，佢哋系可以处理到嘅咧，做到嘅咧？ 嗱，我谂其实佢哋即系有呢方面，我谂其实最主要都系个人嗰个层面咧，即系个人佢嗰、那个。卫生嘅情况咧，即系需要再关注啦。即系除咗两个口罩之外，我谂不可忽视嘅就系护目镜啦等等。因为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净系集中即系可能戴口罩，咁但系问题即系嗰个护目镜嗰个情况咧，我自己觉得都希望即系所有医护人员咧其实都系作即系佢无论系喺工作。嘅地方又好，或者佢喺街外都好咧，其實喺而家呢段時間咧，我哋的而且確要即係認真去佩戴啦，因為即係空氣傳播嗰個嘅風險咧，我諗的而且確Omicron 變種病毒株咧係有咁嘅特性喺度嘅。咁至於你話其餘嘅即係方案咧，即係如果去到好細緻，我相信就未必係可能太多人可以即係同時間即係。不過我諗基本上都係即係嗰幾條支柱嘅，即係接種疫苗啦、社交距離啦、戴口罩嗰度戴得好啲啊，可能兩個口罩啊，甚至乎即係要戴埋護目鏡啊。咁我諗呢啲係即係喺而家咁嘅疫情，我諗大流行咧，你缺一不可㗎啦。 嗯，好啊，多谢晒你，曾其恩吓，倾到呢一度啊， 多谢晒你， 曾其恩咧系医学会传染顾问委员会嘅联席主席嚟嘅。头先麦家俊即系最尾提到咧，即系医护感染嗰个情况咧，呢、這个亦都对于我哋医院嘅人手咧系再另一个 百上加斤啦，百上加斤。即系而家其实头先一直都讲咧，就系我哋嘅医护人手其实已经系捉襟见肘。咁所以咧，即系而家咁嘅状况咧，睇嚟咧真系需要去到揾内地嘅一啲资源或者专家落嚟咧，可能就系一个其中嘅解决办法。 咁、但系问题就系点样喺符合香港嘅实际情况之下咧，做到一啲嘅支援咧，同埋亦都点样同香港嘅医疗团队咧去做磨合咧吓。咁啊，唔知道周末开完会之后有冇一啲好快嘅消息可以出到嚟啦。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